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9点，上海。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中。 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我是张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张毅，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50-60年代的爱情没有绚烂的色彩，却有着耐人寻味的真情。那个时候总有做不完的农活，苦中作乐就是甜蜜的爱情。在当时，为心爱的女人带上一朵红花是爱情的见证，更是一种矢志不渝的承诺。结婚前不需贵重的礼品，一支钢笔就是一个深刻的纪念。那时候结婚还需要组织上开个介绍信，接过结婚证书的时候开心到说不出话来。那时候的爱情总是有众人的见证，到了70年代，爱情故事也随着时代而发生改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爱情是被禁止的羞涩，恋爱结婚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化产物，男女关系是绝对要划清界限的个人守则。那个时代的人们单纯，生怕别人误会自己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生怕别人误会老家来的表哥是自己的汉子。那时候连牵个小手都得偷偷摸摸的，一根小小的竹竿连接着他们青涩的爱情。那时候的爱情也是政治，身穿军装，手捧毛主席语录照相，是那个年代最独特的记忆。80年代有了一种独特的恋爱方式，叫做联谊，说说笑笑，感情自然而然地发生。在没有电话电脑的年代，写信寄照片是唯一联系情感的方式。那时候的约会很简单，坐趟公交车到郊外走走，到湖边划划小船，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上一个下午也不会觉得无聊。骑着自行车载着心爱的那个他，真希望时光就停留在这一刻，带上礼物和心爱的人穿戴整齐，一起回家里看看爸爸妈妈，一台缝纫机，一辆自行车，一台收音机，加上母亲准备的花棉被，就是全部的嫁妆。

事，大家常常看看，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这个世界上有一碗面叫做阳春面吗？对，通常其他的面有牛肉盖头，有番茄鸡蛋盖头，它就是一碗阳春面，它就是一碗清汤面。香港 TVB 的剧情里时常有这样的对话。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你饿不饿？我下碗面给你吃。这碗面比任何一碗面都好吃，猫姑娘是这么说的。那天他加班到很晚，在公司楼下的面馆，他点了一碗阳春面。他看到店里居然有一个男生也在吃面，挺巧，他也点了一碗阳春面。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猫居然就跟那个男生说，我也一个人吃饭，能坐在你对面吗？那男生抬起头看看，笑了笑，他问，你也加班呢？白吉馍有炖的肉胚，所以叫肉夹馍。鸡蛋饼有果子胚，所以叫煎饼果子。麻辣火锅陪着蘸酱，酸辣汤是一群食物的狂欢聚会。偏偏这阳春面是这个世界上最独孤的，而猫姑娘偏偏最喜欢吃，尤其是夜宵。她说那一刻自己当自己，疼得好温暖。他对面还坐了一个少年，他说，这么巧你也在。猫过生日，他们约好一起早点回家，那是结婚后他第一个生日。他炒了小菜，点了蜡烛等他，可是他一直在加班。后来他说，不等你了，我要睡了。凌晨他老公回家，他不知怎么就醒了。他老公小声说，把你吵醒了。猫问几点了，她老公说快三点了，你睡吧。猫说，你饿了吧，我给你下碗面。她老公说，我热热凉菜就好了。猫就做了一碗阳春面，里面有一个荷包蛋。她端到桌子前说，快 猫儿说对不起，生日快乐。猫儿笑笑，像是两年前他们第一次遇见的夜晚，那些疲惫和独孤开枝散叶，那一个陌生的微笑像是树叶划过肩膀陪在胸前，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好神奇。凌晨三点怎么还有阳光，后来噩梦醒来，看着旁边打小呼噜的脸，才知道三点还真有阳光。他说嗯，有你在我每天都快乐。他老公笑着说，这荷包蛋好漂亮，像是一个太阳呢，你咬一口。猫说你先咬。 和纯白的豆浆，是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是你忧愁解药。Oh yeah, 你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好。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

最爱背着我，我有味道最甜的糖果。 人总是要生病的，躺在床上，不要说头疼，浑身的骨头疼痛，翻过来覆过去，怎么疼都不舒服，连满嘴的牙都跟着一起疼，舌苔白厚，不似茶饭，没有胃口，高烧的天昏地暗，眼冒金星，满嘴燎泡，浑身没劲儿，你甚至觉得这样活简直不如死去好。这时你先想起的是母亲，你想起小时候生病，母亲的手掌一下下地摩挲着你滚烫的额头的光景，你浑身的不适，一切的病痛似乎都顺着那一下下的摩挲排走了，好像你不管生什么大病，也不曾像现在这样的难熬，因为有母亲在替你扛着病痛。不管你的病后来是怎么好的，你最后记住的不过是日日夜夜守护着你生命的母亲，和母亲那双生着老茧在你额头上一下一下摩挲的手掌。你也不由地想起母亲给你做过的那碗热汤面，以后你长大了，有了出息，山珍海味已经成了你餐桌上的家常，你很少再想起那碗面，可是等到你重病在身，穷穷竭力形影相吊的时候，你觉得母亲自己擀的那碗不过放了一把菠菜，一把黄豆芽，打了一个蛋花的热汤面，真是你这一辈子吃过的最美的美味。于是你不自觉地向上扬起额头，似乎母亲的手掌即刻会像你小时候那样摩挲过你的额头，你费劲儿地往下，你费劲儿地往干涸急需浸润的喉咙里咽下一口难成气候的唾液。此时此刻你最想吃的可不就是母亲做的那碗热汤面，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你转而相信情人，盼望此时此刻他能将你搂在怀里，让他的温存和爱抚将你的病痛消解。的爱你，当你什么也不缺，什么也不需要的时候，指天画地，海誓山盟，柔情蜜意，难舍难分，要星星不给你摘月亮，可你真是病倒无法再为他制造欢爱的时候，不要说是摘星星或月亮，即使设法为你换换口味也不曾，你当然舍不得让他为你做碗羹汤，可他爱了你半天，总该记得一个你特别爱吃价钱也不贵的小菜儿。在满大街的饭馆里叫一个似乎也不困难，可是你的期盼落了空，不要说一个小菜儿，就是为你烧白开水也如天方夜谭里的芝麻开门。你想求其次，什么都不说，打个电话也行，电话就是在他的身边，真正的不过举手之劳，可连这个电话也没有，当初每天一个乃至几个，一打就是一个小时不止的电话，现在可不就是一场梦。最后你明白了，你其实没人可以指望，你一旦明白这一点，反倒不再流泪，而是豁达一笑，于是你不再空想母亲的热汤面，也不再期待情人的怀抱，并且死心塌地地关闭了电话。你心闲气定地望着被照上太阳的影子从东往西渐渐地移动， 在太阳的影子里独自慢慢地消融着这份病痛。你最终能够挣扎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自来水龙头底下接杯凉水，喝得咕咚咕咚，味美竟如在五星级饭店和矿泉水一样。你惊奇地注视着这杯凉水，发现它一样可以解渴。等你饿极了眼，还会在冰箱里搜出一块干面包，没有果酱也没有黄油，照样把它硬吃下去。当你默数过太阳的影子在被罩上从东向西地移动了一遍又一遍的时候，你抗过了这场病以及接下来的许多场病。于是你会发现，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生病不但没有什么悲惨，相反感觉也许不错。自此以后，你不再怕面对自己上街，自己下馆子，自己乐，自己笑，自己哭，自己应付天塌地陷的难题。这时你才尝到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的乐趣。你会感到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比和另一个人什么都放在一起更好。这时候你才算真正长大，虽然这一年你可能已经七十岁了。 静静的早上，露水悄悄趴在树叶的上面，远方的妈妈，你可知道我对你的思念。回想这么多年，一个人在外边，冷暖都放在我心间。爱是一根长长的线，我们各自拉着一边。 事就到这里，声音是有温度的，夜晚的声音会发光。我是程一，下周末九点，程一电台继续温暖你，晚安，好梦。 再也不会有谁牵绊着你踏上远方。 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